OK， 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可以为福音中心一件事祷告，就是给我们一个影音同工。目前的影音同工，你们觉得是谁？礼拜天是我了，还有一些幕后的，像博瑞他负责我们那个会维修器材，但是我希望以后会有一位或者有一个影音团队可以帮我们处理聚会时候的影音问题。 Anyway， 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聚集在此，让我们也感谢你透过先贤们赐给我们恩典，就是你赐给你的教会信仰的准则、信仰的标准，让我们真的是当我们说我们 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是出于真心的。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教导所讨论的是有益于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可是我们还是延续今天应该是新敏信仰告白的第四课，但是我们的教材还是用第二章的教材。上礼拜本来是计划 1.6 新敏信仰告白 1.6 到 1.8 就是结束第一章，但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它的内容这可以慢下来讨论一下，因为这的确是奠定我们信仰基础的东西，值得我们再多花一点时间讨论。尤其是 1.6 1.7 这边讲到的1.6， 特别我们有讨论一下合理与必要的结论，或者正当与必然的结论，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些圣经是我们信仰最高的准则，但是并非它是一个存在真空之中的准则，我们仍然是需要一些读圣经的方式或者 hermeneutics 诠释架构来读圣经。我们也承认圣经并非告诉我们圣徒应该一天吃几餐、上几次厕所、睡觉几个小时，但是并非对我们如何活在世上、对教会如何治理，我们不能够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就凭着个人看以为好的就做什么都可以。你仍然需要，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有其全备性，就是关于我们信仰与生活和得救所需要的一切，也认知在这上面它并没有巨细靡遗的每一条都告诉我们该如何行，我们就需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归纳出合理与必要的结论。 OK， 这其实也就是说你需要使用你需要使用你的脑筋或者你的理智或者你的智慧。我们也提到这个理智或智慧并不是完全一个 bare natural light， light of nature， 并不是一个完全第一章第一节在这里有提到的，第一章第六节有提到的这个本性之光，而是如果是以基督徒来说，这个本性之光是已经怎么样？是更新过的 ，right？ 是圣灵在我们心中运作的，与世人没有更新过的本性之光是应该有所不同的。我们是利用这一个本性之光和基督徒应该有的分辨能力 prudence 来做出合理与必要的结论。1.7 也提到说圣经有其清晰性，但是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同样的清楚，但是关于如何得救，关于如何要savingly， 我们要如何得到这个得救的知识，圣经都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也就是说，我时常想到卖菜的阿嬷，或者说我会认为你可以举出任何的例子，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有一个大的学问，不需要受过特别的训练，不需要去上神学院，你自己可以读圣经就得到得救之道。 OK， 非常的清晰。OK， 关于这个第一 章第六、第七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这是延续上礼拜讨论的。没有吗 ？OK， 那我们来看1.8，1.8，我们上次好像也有稍微提到，这边先贤们说，旧约是用希伯来文，所以希伯来文你也可以，它其中旧约其中仍然有一小段不是，严格来说并不是希伯来文，是亚兰文，但这边的意思就是希伯来语系，你要怎么理解都可以。原文是用希伯来文所写的旧约和希腊文所写的新约 ，OK， 而这就是直接在上帝的灵感或者默示之下所写出来的，而且这旧约新约的保存是在上帝的特别照顾与护理之下，经过在历史之中，在时空之中保存其纯正，所以是可靠的 ，OK。因此，因为它有其可靠性 ，OK， 因为它有其之前我们讲到的权威性，所以在一切信仰上的争论，教会最终都应该以圣经为最高的裁决裁判 ，OK， 这边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而神的众百姓都有权利、有兴趣读圣经，而且有义务按照神的吩咐，存着敬畏神的心去查考、去阅读与查考圣经。这边是特别是针对，尤其如果你想先贤们当时面对的处境，你觉得这句话特别会针对哪另外一种读圣经的方式？关于一切信仰上的争论，教会都会应该以圣经为最高的诉求标准。那有的时候有一种读书的方式叫做我忘记那个中文叫什么，就是其实读经的时候你时常要这样读，就是譬如说你读加拉太书，那群从加拉太书第二章从雅各来的那些人是谁，或者他是不是就是哥里派的那一群人，保罗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 right， 但是你读到他原文本身的，你就可以合理的推测出来，他是在针对某一群人，他们有某一些立场在做这个争论，你也可以按照合理的理解和推测他们的立场大概是怎么样，他们是说一定要受割礼，一定要守食物，但是虽然保罗没有把他们的立场直接列出来，我的意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你一定也时常用这个，作者没有直接的列出来，但是你应该知道他讲的针对的对象是谁，或针对的议题是什么。在这里如果先贤们说神的众百姓们有权利有兴趣读圣经，可能会有人说神的众百姓没有权利读圣经，所以当时你想可能会有什么人 会说这样的话，宗教改革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原则吗？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上帝的荣耀，还有一个什么唯独？唯独圣经嘛。当时罗马天主教并不是否认圣经的权威，但是圣经的权威并不是唯一最高的权威，教会和传统有同样的权威，而且当时的罗马天主教用的版本，拉丁文的版本是只有受过训练priests 神父们才有资格读的，所以当时的圣经的翻译是一个很大的争论，甚至会你会因为翻译圣经而被钉在那个火，被训到 right， 因为你要这个圣经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读的，是少数的人控制读圣经，而且是用大部分人不能够理解的言语，那时候是拉丁文 Vulgate 读圣经，然后他们拥有绝对的诠释权利怎么读这个圣经。先贤们认知 No， 既然这是上帝启示给上帝子民的话语，上帝的子民每个人就有权利自己来读圣经，也可以读得懂圣经，那 这也就是说圣经需要翻译。来，这段是讲说圣经需要翻译，好让神的子民能够将神的话语真丰丰富富的存在人的心里面，好让神的子民知道该如何敬拜神，敬拜上帝，好让上帝的子民有真正的盼望，对自己得救有真正的确据，因为这就是神的话语，我可以自己读。当我们在说如果是上帝的子民说我可以自己读，一定是在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更新之下，我可以自己读，我不需要 有一位神父，然后他读拉丁我听不懂，那个只是形式上的好像念符咒等等。 OK， 可以，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边也有间接的有提到一个概念叫做 autograph， autograph 就是当时上帝默示他的先知和使徒的时候，然后透过他们的口，透过他们的笔写出圣经，我们相信有那个 原来的抄本。而我们说圣经无误，如果你要以狭义来看，就是讲那个抄本是全然无误的，没有错误的，也不可能有错误，因为那是上帝直接默示他所指定的人写出来的，不会因为既然是在上帝的默示之下，而且我们之前有讲到一个概念是全面verbal plenary inspiration， 全面用话语来默示的，你就不能够说啊，因为对我们也说有些人有领受上帝的灵感，但是毕竟他是人，所以他还是会有错误。 No， 如果我们认这个是在灵感默示之下所产生出来的经文，就是没有错误的。 OK， 那严格来说，我刚刚说狭义来说，我们讲的严格来说，你可以讲再仔细一点，就是那第一个版本先知或使徒们写下来的，保罗写的那个书信的他的那个版本完全没有错误。但是我们手中有没有那个版本？据我们所知，连旧约我们都没有摩西的那个十诫的那个，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承认在抄写抄本上面，在 copy 上面会有错误， OK， 但是我们仍然有十足的信心，就是我们手中你现在拿到的抄本上面会有错误，原文的抄本会有错误，翻译上面会有错误，但是我们可以譬如说和合本的圣经，有的时候我在讲到的时候我会指出来， OK， 这个圣经我觉得它翻译的不是非常的跟原文怎么样，但是你仍然可以有十足的信心，这本圣经在翻译之中它仍然是上帝的话语。我们并不是说它的翻译全然没有错误，我们并不是说它的抄本全然没有错误，但我们是说它的 autograph 原来的那个 original 是全然无误的，有权威的。但是这会面对一个问题，既然我们没有这个 autograph， 我们怎么能够那么的确认，我们怎么能够实际的或 effectively 或者说打从心底就说我们的圣经是无误的？这个跟之前博瑞有问的问题跟正典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正典，有一点关系。旧约和新约在认知之上稍微会有点不同，我们认知上帝在他并不是只是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从天上降下来，哦，你现在信主了我就给你一本圣经，是天上降下来 authorized version， 有权威性的，并不是如此，他是具体的透过人的手，具体的在时间中，在用恩典的手段，恩典的 means 将这本圣经递到我们的手中。OK， 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它的权威性和它的无误性比较没有那么的争议，那么多的争议，因为旧约在当时它的 copy 下来是非常非常仔细的 copy， 你几乎找不到我们所谓的就是这个版本和那个版本之间的太大的差异。OK， 因为他们的 那个抄的时候是每个要受过训练的人才能够非常非常仔细的抄，而且它的版本大部分是留在会堂里面，然后是由会堂的人读出来的，并不是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个抄本。你可以想象，如果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个抄本，或你的抄本越多，你可能出现的错误就不同的版本就可能越多。So, 我旧约里面第一个，我们就是说那个 consistent， 它的那个抄本的 consistent， 它的一致性是非常的非常的高。第二个，我们的主在跟犹太人辩论的时候，是不是时常在经文上面的辩论？我们讲到也有讲，我们主和法利赛人和犹太人的长官辩论，其实在某一点上面来说 essentially 最重要的最主要的，他们是一个诠释上面的问题。经上不是写着难道你们没有读过吗？经上不是写着难道你们没有读过？你注意，对，他们在争的是什么？如何诠释经文？读的是同一本圣经， right？ 犹太人的官长们，犹太人的法利赛人文士们和耶稣读的是同一本圣经，但是他们中间的争议是同一本圣经怎么诠释它，你有没有正确的诠释这本圣经？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对旧约的经文的它的可靠性是这么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经文之中，我们的主从来没有说你们的 copy 是错的，你们的手抄本这个不是正典，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他们所以在以旧约的经文来讲的话，从外在的证据和圣经内在的内证里面，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争议性，比较大家会比较会有多一点问题的。我自己也在学习的，就是关于新约的这二十七本书里面，新约的二十七本书，你稍微有点熟悉的话，你知道新约的。就是原来希腊文的那个抄本，我们现在有的完整的不完整的片段的超过了，我记得没错，最后我所知是5800多份，我不知道你们在课堂上有没有讲。 OK， 有人说10000多份，那个是不太精确，那10000多份是讲说后来在历史之中还有拉丁文的版，我们不是讲拉丁文的版本，是讲说希腊文的 manuscript copy有超过5000多份，然后所以有一些学者只是看了这个数据就说，你看这5000多份，你看，然后5000多份中间的你如果互相对比它拢不起来的地方，或者说有差的错误，可能10几万20几万，就是大大小小的错误。然后他们就说，所以你怎么可以说你的新约圣经是可靠的？而我们会说为什么新约圣经是可靠，正因为你有，譬如说你有2000个版本不同的约翰福音，然后有一些人他持着怀疑态，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比这2000多个每一个这样子来交叉对比的话，你可以指出有多少 不一样的地方，你怎么能说上帝还在保守，上帝还在护理之中，在历史之中，甚至透过他在圣经的传承过程之中仍然保存圣经的无误性，他的权威性，他的可靠性，不可能嘛。而我们会说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归纳出来的有这些版本所归纳出来的圣经才是绝对的可靠。为什么？正因为你有这么多的版本，如果其中有一个版本它在这个地方和其他的版本非常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它排除掉，你懂我的意思吗？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版本又跟其他的版本是一致，可是却有另外一个版本漏掉了这一段或者多出了这一句，你就可以把它排除掉。所以保守派的学者，保守派的圣经学者，是不是也做经文的分辨？是的，而且我觉得非常重要。我有的时候我觉得在神学里面好像经文分辨就好像那是只有新派才会做的，只有在一种怀疑的 hermeneutics， 在持疑态度的诠释的架构之下，你才能够去做这些所谓的高等批判，不一定是如此。 OK， 你需要，因为上帝就是利益在历史之中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抄本，他没有给 给我们只有一本，然后说这个就是。你可以想象，如果说有人说我这一本就是原来的，你觉得后果会是怎么样？更好否认。为什么？为什么你说的是这一本？你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你怎么知道这一本就是当初约翰亲手写下来的？从来历史之中，从来没有一个这个时代超过2000年前的文献有这么多的抄本，可以让我们做交叉的对比，然后归纳出来它中间说就是交叉对比之中归纳出来一致的教导，一致的原来所留下来的那个正本里面所留下来的字。 OK， 如果记得没错，荷马的 Odyssey， 那个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我们所知超过1000多年2000多年的抄本留下来不超过10本。 OK， 唯有圣经，唯有新约圣经有这么多的抄本，让我们可以做这样子交叉对比的研究，然后归纳出这些经，归纳出我们你现在手中的27本新约圣经。 OK， 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所以如果说你要再做一点深的研究，旧约圣经，旧约的正典和新约的正典，我们的确信的基础，有一点就是学者们我们会说有一点不太一样。OK， 就是照我刚才所解释的，旧约相对来讲，我觉得稍微简单一点。新约的话就，上帝立意就是用这种方法把新约传给我们。但是我也觉得上帝也用这种方法凸显，如果你是持于不信的态度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信 come to faith。 OK， 同样的证据好像新派学者或者不承认圣经无误或者权柄的学者会说，你们这个那么多抄本怎么可能，你们说有一本这就是上帝的话语新约圣经，反而我们会说正因为我们有这么多抄本，印证上帝的确在历史时空之中保守他的话语传递给他的子民。 OK， 好，都没有问题吗？所以讲到翻译，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学双希，希腊文希伯来文，你读你的和合本你就可以得救。 OK， 顺便一提，如果我们中间有神学生，如果你现在我自己个人的领受是，我觉得对圣经的 original language 是很重要，就是圣经的原来的语言要知道它的确是有其重要性。但是我先贤们他们很多人都是圣经学者，他们很多人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希伯来文的专家，希腊文的专家，古典文学的专家等等，而且他们受的训练比我们现在神学生所受的训练要高得太多。 OK， 但是我也会说在不同的处境之下，你需要有属灵的智慧来评估是不是你要去学希腊文。圣经神学院里面有一种我觉得很可怕的态度，华神我看到在另外一个改革中神学院我也听说，而且我觉得在改革中神学院甚至比华神还更厉害，非常引以自豪，我们的希腊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像受了神学院3年的希腊文训练，我以后就可以开始直接用希腊文来解经来讲道。但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right？ 因为事实证明改革中神学院毕业出来的人的讲道似乎并不像他们所讲的我只要懂希腊文我就可以 正确的解经讲到，也就是说，一种错误的观念，好像，我只要会读原文，我就可以理解上帝的话。No, 这 有点好像就是我只要读圣经，我不需要去听到，我不需要有教师来教导我，我只要能够正确的读圣经，自己读圣经，然后我就可以得到真道。但是上帝他的确是，基督的确是赐给他的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传福音的，有教师。也就是说，你需要有教师，你需要有好的主日学老师，你需要有好的讲道者，你需要有好的学者，好的注释书等等等等。Anyway, 关于 1.8 大家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想法？所以我会鼓励，其实我会鼓励在台湾处境的神学生，他们的神学生的问题大部分不是他们的原文不够好，而是他们的英文不够好。在这个处境之下，为什么？现在的事实就是，上帝他现在护理我们的方式，就是他就是透过国外的学者做出了很多的研究，有很多的注释书是在英文里面。当然你也可以加，譬如说荷兰文，你要做 Bavin 的研究，你也可以加拉丁文等等。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你做传道人，做牧师应该要负的责任，你必须，我觉得你真的需要英文要好一点。因为你在写讲章，你在读注释书的时候，你在读神学的书籍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读英文的话，你只能够靠靠中文翻译的书籍，然后再我来再仔细的来读希腊文的圣经， It's not going to help。 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在我们的处境之下，与其有一种迷思，就是我们希腊文要好到怎么样，是的，应该学习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但是更重要的是，现在神学院普遍的对能够吸收资讯的能力太糟糕了，然后反而就觉得说，因为我希腊文很好，我就可以 anyway。 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看 1.9。 解释圣经有一个不会错的法则，就是以经解经、right? 这是 analogia scriptura、如果有一处地方他写的不是很清楚的话，你用另外一处写的清楚的地方来解释这段的经文。 OK，或者是用上文和下文来解释中间这段经文，以经解经，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也时常有的时候，以经解经串珠是一个最好的工具，最直接最基本的工具。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有串珠版本的那个手机软体，自己读圣经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基本。你也知道，当耶稣在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好的串珠的版本他会告诉你说，哦，他是在引用，譬如说以赛亚书哪里等等。所以如果想要精准的完整的了解某一个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刮胡 parenthesis， 其含义并不是很多种，而是只有一种。也就是说，一段经文它最中心的含义只有一种，我等一下再解释是什么意思。你应该先参考其他比较清楚的经文，借以考察并了解其真意义。Okay. 有没有什么例子？我们上次好像有稍微也有讨论，因为这个原则其实重复之前已经有提到的。比如说我们上次有提到的一个，就是关于基督身份的问题，他和父之间的关系，经文他是不是需要顺服父，他是不是在父的权柄之下，是的，他是不是 与父如我们的信仰告白，与父同尊荣，同永恒，同权柄，是不是？他是不是自己说我与父原为一 right？ 所以如果你只是字面了解，哦，我用希腊文来看，他没有办法，你光懂希，光懂字面的意思，并没有办法帮助你如何溶解这两个都是圣经中出自我们的主自己所讲的话。约翰福音14章28节，约翰福音10章30节，我们今天只是举一个例子。所以你必须要看上文下文来了解，当他说父比我大，他是在指什么。你必须而且不只是看上文下文，你要按照圣经整体的一致的启示，而且你的预设是凭着信心的预设，就是既然圣经是上帝自己直接默示的话语，它不会自我矛盾，有这个预设再来看这个经文，所以我刚刚讲到的另外一个预设，就是凭着信心认知圣经的教导从旧约到新约是一致的，不会自我矛盾，那个就是信心的类比，或者信心的准，信心的 rule of faith analogia fide， 用这两个原则，一个直接以经文解释经文，一个以经文归纳出来的原则解释经文来读圣经。 OK， 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大家都读圣经都 OK， 都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时候也许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也可以提出来讨论，跟这个有关系的。 那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最近我们在查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取名叫以马内利。那这里就有人在争论说，是不是那个时候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还是说我们如果从他的上下文，或者就是刚才这阶段这个原则，我们要怎么来？ 我们说，对，这边有个括号，其含义并不是多种，而是只有一种，这也是针对当时的解经的方式，有叫做中古世纪解经的方式，他们会说有字面的意思，有历史的意思，有寓意的意思，然后有教导的意思，道德上面意思，有四个层面的意思。先贤们会说 no， 不是有四个意思，它只有一个意思，但是他们是不是否认旧约的经文可以预表基督？其实刚刚文中问的问题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想诗篇好了，我们的主自己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他是引用诗篇第几篇？ Come on， 诗篇22篇 right， 逐字引用诗篇22篇，那我们会不会否认 no 诗篇22篇它只有一个意思，它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自己用在自己身上，所以它一定只有一个意思，就是你只能说它是在讲基督。我们并不是，我们当他讲只有一个意思并不是指这个，而是我们当然理所当然应该承认诗篇22篇是出自大卫的手，是不是也讲大卫，讲到大卫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生命之中的经历，他所发出来的，我的上帝，我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之后他得胜，他说他的等等等等，诗篇22篇整本都是，如果是大卫写的话，是关乎大卫，但是是不是也有预表的功能？因为我们的主是如此用它，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说，当他只有一个意思的时候，并不是说在当时的处境之下。排除它是指当时发生事，但是我们认知指当时发生事也是预表未来要发生的事，就这个例子上面来讲 OK， 但是在这边讲说只有一个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 meaning 它中心的意思仍然是一致的， 但是并不是说你可以按照我的理解哦，它有某一个意思，然后按照另外一个理解有另外一个意思。OK， 所以这边并不是排除预表的功能。以赛亚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会生在伯利恒，他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是叫耶稣，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其实在神学院里面，在华神就有老师讲到旧约的经文，他说除非你有直接是讲到基督的或者受膏者，你就不能解释这段经文以基督为中心，或者以 Christological 以基督就是弥赛亚要来的方式解这段经文，他们就会说 你那个是叫寓意解经。但是在我们的诠释架构之下，那不是寓意解经。如果你有合理的经文告诉我们，而且是我们主和他的使徒们自己如此的引用经文的话，你更有权利，你更应当，你在读旧约的经文的时候也知道他有他的意思，不管是在当下处境和预表的是一致的。可是有其你可以说有两个层面好了，这样讲 OK。所以我们的主会说约拿，约拿到底是关于什么？在有一个人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Yes， 经文的确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既然我们主自己说，在末世的时候只有一个约拿的神迹，他是指着自己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说 OK， 意思是一致的，但是有一个预表的层面是指向约拿，是指向基督他自己。OK， 他的复活。OK， 我们最后一段一点十，有点最后一个有点是归纳，为什么我们在第一章先贤们会花时间在讲圣经，一切的争论，一切的决议，古代作家他们的先贤们的意见，人的教导，我在这边的教导，牧师的教导等等，个人的感动都可能很好，但是你最终评估的最高的裁判是圣经，是这样子吗？是不是？如果我自己是的，但是他这边讲什么？以圣灵在圣经中所说的话为最高裁判，其实也是认知我们之前有提到，学者也可以做出很精彩的圣经的研究 right？但是如果没有圣经的感动的话，圣灵的感动的话，你没有办法正确的读圣经 ，right？OK，、okay. 如果你想到经文中关于这个教导，你必须要有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来读圣经，它才是真正的最高的标准。这不是否认圣经。只是白纸黑字，它并不是上帝的话语，唯有在某个人某个时刻有圣灵的感动之下，它才变成上帝的话语。我们之前也讲过，那是八有一些学者会这么认为，我们讲的是说圣经本来就是上帝的话语，但是如果人要真正认它为上帝的话语，真正认它为最高的权威的话，必须是有个更新的心，必须是有圣灵感动才能够认出来。 OK，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那么我就问一个问题，理智和如何读圣经的关系你们觉得是什么？我们需不需要用我们的理智来读圣经？还是我们就是凭着信心，不要去你听懂我在问的问题吗？我们怎么看上帝给我们的心智，或者人的 rationality 或者理智？先贤们在这里是不是排除理智的功用？ 没有，对不对？但是这个理智是什么？如果你要用理智，因为他说争论、决议、意见、人的教导、个人感动，这些都有理智的层面，就是上帝使用人的心智做出争论、决议、意见、教导等等等等。所以你必须要用你的理智、你的心智来读圣经，你并不是只是 像读那个大悲咒，在读那个范文，你完全读不懂，然后你就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就觉得好像那个就有益处，不是如此。我们读圣经并不是如此，你必须要保罗对 Berean 使徒行传十七章那些人讲说，这些人比之前的人 更优秀，因为他们听了保罗的教导以后，回去再查考圣经，看是或不是、right? 他们是不是有用他们的心智。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章那边有讲到世界的智慧和属灵的智慧、right? 仍然是有智慧，仍然是有心意而更新变化的那个心智，你需要用上帝使用你的心智来读圣经，来做出判断、right? 但是也认知，若非有圣灵在你心里面， 你不会得到应该得到的结果。 OK， 所以先贤们从来就不是只是就是那种啊，我们就理性好像就是完全是非常理性和属灵，我们这么说吧，是完全相反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的处境之中时常有这种倾向，就是只要是理性的东西就把它排除，就是不属灵的就是不好的。 OK， 但是这里的认知如果有 reason， 你的理性你需要使用它，但是它总是它的权柄、它的权威、它的可用性吧，总是顺服在什么之下，总是顺服在圣经之下，总是顺服在启示之下。好了 OK， 所以先贤们会说理性是必要的，但是它的必要和它的权威性是 secondary， 是次要的，并不是首要的。 OK， 首要的那个就是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你要怎么读圣经，你必须先承认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然后再说中间的确有我所不懂的，中间甚至是我现在我没有办法同意的，但是并不就此就否认圣经的权威和圣经的一致性、全备性等等，反而是认知既然我的心智、我的理性是次要的，我就必须顺服在这权柄之下，然后再依靠圣灵的感动，然后再存着一个祷告的心，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再来学习，再来听到，否则就会像有很多人，保罗说他是特别讲妇女，但是不见得，我觉得不见得妇女，总是学习，但是 never arriving at the truth， 从来没有得到真道，这也是有可能的。那是哪一段经文？应该是 no OK。下礼拜也许有人可以告诉我们。OK，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哇，你们都今天都很安静。好，我刚想到，我看到我的笔记，这跟任性也是有关系的。如果当我们说我们任性 confessional 任性某个信仰标准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说，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完全理解先贤们所归纳出来的，甚至认同每一句话，但是会说你基本的态度是什么？既然我任性，我相信这是先贤们归纳出上帝的教导，我就会说，与其说按照我的理性来说，这里是我可以接受，这里是我不能接受的，反而是说我不能接受的地方 OK， 也许我还有需要更多学习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也许我还需要更谦卑，我还需要有更多的资讯，我还需要有更多的，而不是直接就说这边是好，这边你可以做，这边我不能做，波饼不波饼不重要等等。好 OK， 我们花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开口祷告，请一位阿宝，你今天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吗？ Okay. 大家开口祷告。